3 p.m.It's 3 p.m. Beijing time.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,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. 9:00-3:30，晚上8:30-9:00为您播出。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，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。带上美。 去旅行吧，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。大家好，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君。进入秋天了，那这也是在韩国去旅行的最好的季节了，漫山遍野的红叶更是秋天风景当中的代表了。所以呢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推荐京畿道附近著名的赏枫名所，无论是和朋友家人还是恋人，亦或者是自己去，都是不错的放松疗愈的好地方。一首歌，进入秋天了，那这也是在韩国去旅行的最好的季节了，漫山遍野的红叶更是秋天风景当中的代表了。所以呢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推荐京畿道附近著名的赏枫名所，无论是和朋友家人还是恋人，亦或者是自己去，都是不错的放松疗愈的好地方。一首歌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，欢迎您回到韩国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，我是主持人朴龙君，再次向您问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要有请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嘉宾，我们的好朋友小伙伴丽华。丽华，闪亮登场。 大家好，迫不及待啊。 声音每次都是声音就先露出来了啊。 是的是的， 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感觉啊。这个我们之前在盛夏的时候呢，一直都会聊关于天气的这个话题。 没错， 因为今年夏天真的是太热了， 太热了。 然后呢，我和丽华都是不太喜欢夏天的这样的， 对对对，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也都是吐了不少的槽，对吧？ 没错、 不过呢，刚开场也说了，现在韩国真的是慢慢的进入到秋天了。 啊，这个现在的季节太好了， 是不是？ 太好。 而且今天有一个好处是， 嗯， 到目前为止啊，这个秋老虎还没有出现。对吧？但是秋天这个反常的热还没有出现， 嗯， 可能今年也不会有了吧。 对对对， 这是我最开心的。 没错。 所以我觉得丽华应该是比较喜欢秋天的吧。 我特别喜欢啊，我感觉很少有人会不喜欢秋天。 对吧、春秋应该是万人迷的。 万人迷，万人迷。其实我最喜欢的你知道是什么节日吗？ 冬天吧。 对。 对吧，我记得我有印象。 对，一直在强调。 嗯，但是为什么喜欢倒是不记得，你是喜欢滑雪吗、还是。 不是，因为我可能是冬天出生的吧，所以我就自然就非常、天生就喜欢冬天，就不怕冷。 真是这样的啊。 对对对对对、特别讨厌夏天。